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Yuli 台北，2011年7月，第十二章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耶稣开讲，先对门徒说：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，就是假冒为善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，你们在暗中所说的，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；在内室附耳所说的，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；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；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人带你们到会堂，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诉，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：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：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：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：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：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：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：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你想，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你想，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或者二更天来，或者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我来，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，就说要下一阵雨，果然就有；起了南风，就说将要燥热，也就有了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。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到监里。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第十二章完。